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十五集，龙师出世。 冬至总算知道老郑的语气为什么如此沉重了。他们现在要面对的不仅是神出鬼没的潜行夜叉，目的不明的日本人，可能还有更加神秘莫测的庞大势力。 妈妈呀，辞个职出来玩而已，为什么会摊上这种事啊？同样是胖子，比起眼前这个居心叵测的财团总裁，原来那个挑三拣四的项目经理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如果这次能够平安下山，我一定要回去抱住那个胖子亲几口。 就在这时，殷怀忽然惊喜大叫： 你们看，路开了！ 原本黑乎乎的森林旁边，不知何时忽然多了一条小路，看上去像是被踩出来的。众人谁也没有动，还是老郑先上去探了一下，然后让冬至叫醒张行，跟着他走。冲锋衣男人请示那个老人： 要不我先去探探路。 不，跟着他们走。 两拨人一前一后在黑暗中步行。与此同时，冬至也在小声问老郑： 我们要去哪里？ 沿着这条路往上走，能到达山顶。我跟同事约好在那里见面，先上去再说。 张行的脚在之前逃命的时候崴了，走路一瘸一拐。冬至见他吃力皱眉： 我背你吧。 张行还有点犹豫，冬至已经弯下腰半蹲在前面，张行只好趴上去，双手紧紧搭住冬至的肩膀。冬至忽然想起一件事：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辟邪的物件？ 怎么了？ 那些魔物会附身人体，为什么你刚才跟姚斌落单时却一直没有对你下手？ 被他这么一说，张行也觉得自己能死里逃生未必是巧合。想了想，他从脖子里掏出一条项链： 这是我妈从西藏给我带回来的天珠，算吗？天珠怎么好像黑了这么多？ 冬至呼了一口气，有些明白了。 哦，他刚才可能救了你一命，你好好收着吧。 天上没有月亮，但远处的闪电时不时将天空映亮，火把在穿行间烈烈燃烧，投下晦暗不明的阴影。夜风将树叶刮得哗哗作响，这本该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夜晚，但看着青年近在咫尺的修长脖梗，手掌下透过衣服隐隐传来对方的体温，张行忽然有点想哭。 谢谢你。 冬至没有说话，他怕一开口自己憋着的一口气泄掉会把人给摔下来。 这张行实在是太重了。 跟一个身材姣好的美女肉体相亲，本来应该产生无数奇念，冬至此刻也的确是满脑子跟赶路无关的想法。 肥牛金菇饭、番茄海鲜面、炭烧猪颈肉、脆皮叉烧肠粉，啊，好饿呀。 唯一的一条巧克力早就在身体里消耗完毕，他只能用美食来自我激励，从蒸凤爪数到虾饺皇，又开始默念鸳鸯锅里的材料。就在这时，冬至忽然一阵头晕眼花，他还以为是自己饿过头没力气，谁知眩晕的感觉越来越严重，以至于他脚下一软，直接将张行摔在了地上。是地面在摇晃，冬至终于反应过来，其他人也大惊失色，纷纷扶住旁边的树木。老郑抬头眺望远方，脱口而出：糟了！闪电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几乎再也没有黑暗的间隔，山顶处几乎亮作一片，但伴随而来的却是越发剧烈的地动山摇，隆隆的声音从地底深处传来，蕴含着莫名的诡异力量，仿佛有什么即将破开地面横空出世。忽然间，一声咆哮轰然而响，响彻天地，所有人的耳朵都被那一声震得嗡嗡作响，一时出现耳鸣，完全听不见其他声音。张行更觉得耳膜刺痛，忍不住大叫一声捂住耳朵，却摸到两手湿滑， 他的耳朵竟然被震出了血。老郑突然疯了似的往山上跑，那对日本来的阴阳师师徒反应也很快，紧随其后，很快就几乎与老郑并行。那个老人看起来都快70岁的年纪了，居然跑得比他徒弟还快。其他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得跟在后面跑。此时他们距离山顶已经不远，但越往上山体的摇晃就越厉害，地面甚至还有裂开的趋势，石头滚落下来虽然不大，砸在人身上却随时都会头破血流。幸好老郑一路跑一路挥鞭，将不少石头抽为齑粉。那个70几岁的老人藤川葵也放出自己的式神在前面开路，为众人挡去了不少麻烦。快到山顶的时候，地面已经摇晃的众人完全走不动路了，大家不得不扶住比较粗壮的树木，免得跟石头一起滚下去。又是一声咆哮，这次比方才动静更大，即使很快捂住耳朵，声音依旧穿透手掌，刺入耳膜和神经，搅得脑海紊乱，头疼不止。 龙，真龙现身了！真的有龙啊！真的有龙啊！这里果然是大龙脉之一，我没有说错呀！ 冬至忍着脑袋像要被剖开的疼痛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道奇长雄伟的身影腾空而起，龙形在电闪雷鸣中腾跃游走，绚丽璀璨却又充满力量的美感，过了一会儿才化为云中烟雾，慢慢消散于无形，仿佛与天道搏斗，至死方休。然而龙吟却未停止，依旧和雷声不时响起，只是没有之前那么刺耳。所有人从未见过如此奇幻壮阔的情景，一时都看呆了。 完了，龙师出世。 唯有老郑双眼发直，盯着前方喃喃低语。壮阔瑰丽的震撼之后，看着眼前狼藉，冬至目瞪口呆。原先的树木与山石完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偌大的天坑，乍看上去几乎比得上小天池了。不单是他，众人对着这个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深坑全都大吃一惊，只有殷怀很兴奋，跌跌撞撞地跑向坑边，双眼发光。 我果然没有料错，龙脉之处必有真龙。 地面的晃动还在继续，只是没有了刚才那么剧烈了。又一道闪电划过天际，冬至发现坑边不远处还站着个人，模模糊糊看不清晰，但当所有人都忙着按住地面稳住身形的时候，那个人却依旧稳稳站着，仿佛天崩地裂也无畏无惧。 谁在那里？ 对方转过头面朝他们这边。 是龙身。 冬至一下子认出他的声音，莫名的激动让冬至几乎就要喊出来，但老郑欣喜若狂，比冬至更快回答：“ 龙爵，是你吗？我老郑啊，东北分局的。” 老郑跑过去，冬至下意识也跟在后面。 龙爵，这里什么情况？需不需要我搭把手啊？ 先不用。你这边怎么样了？ 他一眼就发现老郑身后的冬至，不由皱眉。冬至悄悄往老郑身后挪了一下，假装对方没看见自己。老郑抹了把汗。 我跟王警官比你们早几天上山的，但现在和他走散了。后面那几个是日本人，藤川葵师徒是阴阳师，还有麻生财团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听见动静以后上来查探的。 你在这里看着他们，我下去看看。 龙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有人故意破坏这处龙脉，以鲜血利器将龙石引出来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